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五根最后的一条啊，慧根。摄善落实在慧根里面，就有能力辨别善恶。事处世间善与恶很不容易辨别啊，没有真实智慧，往往把善法了看作恶法，把恶法了看作善法。这个事情古今中外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可以说不胜枚举。无论事出世间法，如果要想成就，不能没有智慧啊。首先要有智慧观察自己的根性，这是头一条应当要知道的事情。其次呢，要依据自己的根性选择法门。啊，抉择法门之后啊，才选择老师。这个东西是有层次的。啊，如果是乱了的话，那哪里会有成就？啊，往年我在台中啊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。有一年在台湾呢，这是台湾最高的学府台湾大学成立一个佛学社啊，这是台湾呢佛教在大学里面啊正式这个有组织的来弘扬佛法头一个。是周宣德老居士发起的啊，周老居士跟我也很熟。那么他跟李炳老啊是老朋友，他们年龄也很接近。消息传到台中，李老师听了很高兴啊，我在他的身旁，我这个态度呢是很不以为然啊。老师就问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我觉得不是一桩好事情。他就问为什么？这是好事情，高这个高等学府啊，高级知识分子学佛了，这怎么不是好事情啊？我给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正是因为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，对社会影响很大，万一他学佛要走错了路怎么办？谁有能力把他纠正过来？老师听到我这句话之后啊，他的态度就很严肃了。他说：“对， 啊，他回过头来问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在慈光图书馆，我说我们图书馆可以利用寒假暑假了来办个大专佛学讲座，啊，我们也招一批大专学生来，我们这里传给他正法，他那个地方有偏有邪呢，我们这一批学生可以跟他两个去辩论去啊。哎，说这个方法对，好，慈光佛学讲座就这么样起源的啊，所以以后寒暑假了，我们就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那么为这个讲座呢，李老师几乎用了3个月的时间去想这个课程。啊，暑假大专讲座3个星期到4个星期，寒假呢时间比较短，2个星期。啊，这2个星期到4个星期要给学生讲些什么东西？啊，怎样把这个佛法介绍啊，给这些完全没有接触佛教的大学生？啊，不是随随便便做的，真的经过慎重考虑啊，选择课程。啊，那么最后呢，选择了6门功课。啊，第一门呢，就是佛学讲座14讲，那个14讲就是佛学概论。啊，也等于是认识佛教。啊，第二步选的呢，8大人觉经。啊，8大人觉经是佛经里面的佛学概论。经文虽然不长，啊，大小乘，啊，信相两宗啊，这个教义都包括。啊，等于是佛经里面的佛学概论。啊，这两种啊，都是介绍佛法的。然后就考虑到解门跟行门。啊，解门不外乎性相两宗。啊，那相宗呢，就选择白法明门。啊，唯识简介。啊，性宗呢，就选择心经。啊，这个大家常常念的，啊，都很熟悉的。这是解门，啊，行门，佛家重视行门，啊，台中佛教联社，顾名思义要专修净土的，所以行门就选择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啊，这是净宗的。除这个之外呢，另外选了一个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。也可以涵盖所有大乘的修学，啊，用3个月的时间呢，决定这6门功课。啊，功课决定之后，然后再请老师，啊，哪一个老师对这个门功课有专长的，请他来教。啊，那么李老师。这个研究课程选聘老师我都参与，啊，我跟他两个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这个东西反复讨论3个月，啊，所以他的大专讲座成功了，啊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哎，找几个人来，哎，他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，那课程乱七八糟，你没有目的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用智慧的选择。我们学习这个修学啊， 事出世间法，也一样啊，要用智慧。啊，第一个问题，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啊，我想这个问题是在14岁，啊，我就想的，我来这个世间干什么的？啊，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？这人有个启发了。看到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，啊，我14岁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时候，啊，抗战爆发，这个爆发的那一年，7.7事变，我11岁，啊，看到那种的惨状，啊，战争的恐怖。啊，到处难民，流离失所。啊，所以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，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啊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就确定了。为苦难众生服务啊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呢，啊，那用什么方法来帮助？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没有接触到宗教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方向呢，就像政治这个方向，啊，头一个。你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，离不开经济，所以头一个就想到这个问题。啊，第二个，我们遭受日本人的侵略，为什么有这么样苦难？我们的军事比不上日本，啊，所以就想到经济问题。啊，想到军事问题，啊，然后连续往下想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想到行政上的问题、教育上的问题、外交上的问题，最后想的是哲学上的问题。啊，我是很小时候。脑子里就通通想这东西，啊，我26岁遇到佛法，啊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一句话点醒我，他说：“政治不如佛法。”啊，如果政治上万一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措施，多少人受害？啊，而佛法救世间，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这个话说的有道理。啊，所以我走佛教这条路子，张家大师替我决定的。要用智慧去选择。我这一生走哪一条路？这一条路一定要走通。啊，事出世间学书，决定要依靠老师啊。儒跟佛都重视孝道、师道。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师道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孝道了。啊，这是这一代啊，世出世间法修学困难的第一个因素。我从小的时候还受一点旧家庭的教育，啊，对于这个道理懂得一些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我14岁离开家里，一个人生活，啊，懂得亲近师友，啊，知道尊师重道，啊，所以在一生修学过程当中，可以说我的时间没有空过，没有浪费。我所遇到的都是真正善知识，啊，而且这些老师都是非常热心教导。世法佛法不能忘本呐，啊，佛法的根本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教，中国古圣先贤给我们垂留的也有不少的经论，那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呐。几千年的这些老祖宗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经验，借着经典流传下来。啊，谚语常常说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们今天中国人遭的这个劫难，就是吃亏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劫难呢？不听老人言，所以才造成这个劫难。啊，学佛的人不相信佛的话，啊，学儒的人不相信孔子的话，学道的人不相信老庄的话，那就得吃亏了。那就是世间就劫难来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啊，那个老人言呢，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那是真的学问呐，真智慧呀，你想想看，他传了几千年。这几千年多少人看过，如果它不是真实的，早就被淘汰掉了，怎么可能流传到今天？啊，所以千百年留下来都是真实智慧，啊，最善的教诲。今天我们讲的慧根啊， 这是中国人的慧根之所在啊。大乘佛法传到中国，已经完成完全中国化了啊，确确实实变成中国的佛法了。我们看看祖师大德在《经论》里面的著述，可以说将中国的儒家、道家、诸子百家的学说都融会贯通在佛法里面，成为一个智慧的整体，这个难得了。我们没有智慧，就没有能力选择要走的这条道路啊。没有智慧，你就没有办法亲近名师良友啊，你也不懂得用什么态度啊去学习啊。如果还要随顺自己的习气，那是决定失败的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同学们呢，我们是凡夫，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超越十法界。在这个时候只有一条正路，依靠佛菩萨啊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随顺圣人的教诲，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啊，要放下自己的妄想习气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，就像走路一样啊，我不认识路啊，佛菩萨认识路，他在前面走，我后头跟他走，啊，这个决定没错啊。即使自己认识路了，可以不必跟他走，啊，自己不认识路的时候，那你不跟着带路的人，啊，随着自己意思去走，不晓得走哪去了。这个道理总得要懂啊，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，成就自己啊，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期望我们个个在一生当中都有殊胜的成就。啊，他们一生修持，讲经说法、著书立说，流传给后世，目的何在？绝不是宣扬自己啊，只有一个目标啊，无非是帮助后学啊，提阶大道啊，啊，其如诸佛境界。没有一丝毫的私心，没有偏见，这叫真善知识啊！这是我们从内心里头流露出来的虔诚恭敬 啊，这个慧根是从定根发出来的，啊，这个五根呢，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就像五层楼一样，信是第一层，静是第二层，念是第三层，定是第四层，慧是第五层。没有第四层，哪来第五层？由此可知，慧根不容易。啊，而性根从哪里建立的？性根从前面三颗十二道品建立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，不依照老办法不行啊。这是佛教化众生的老办法啊，几千年成就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是以老方法成就的啊。凡是搞新花样的，都失败啊。佛佛道同啊，佛佛都走一条路啊。这个问题希望我们呢多想一想啊，发心学佛啊，学佛跟佛学习啊，依照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叫真正学佛。好，今天就讲此地了。